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十九节，世界之被规定为。笛卡尔把作为思执的我思同肉身或物质实体加以区别，这种区别后来在存在论上就规定了自然与精神的区别。无论这种对立在存在者层次上是通过多少内容演变才确定下来的，反正这一对立的存在论基础以及对立环节本身都没有得到澄清。之所以未澄清，其最切近根源就在笛卡尔所做的区别之中。它是以何种存在之领会来规定这两种存在者的存在呢？自在的存在者的存在称为，这个术语一会儿意指某种作为实体的存在者的存在，即实体性，一会儿则意指这个存在者本身，即实体。这个词的这种两义性不是偶然的，在这一古代概念中就已有这两种两义性。要从存在论上规定，就要求解说实体，也就是说解说这种作为实体的存在者的实体性是什么构成了的本质的在其自身的存在，究竟怎样才能够把握实体之为实体，也就是说把握实体的实体性，实体在它的属性中得以通达，每一实体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属性，在这一属性那里可以看出某一特定实体的实体性的本质。尽管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某些属性认识实体，但每一实体都有一种最突出的属性，这种属性构成了它的本性和本质，其余的性质都依托于这一性质。就而言，这种属性是什么呢？长、宽、高三个方向上的广袤构成了我们称之为世界的那种物质实体的本真存在。事实上，长、宽、高三个方向上的广袤构成了物质实体的本性。什么东西给了广袤与众不同的地位？广袤是这里所谈的存在者的这样一种存在建构，它必须先于其他一切存在规定旧存在，以使这些存在规定能够如其所示的存在。凡是能归尾于物体的任何别的属性，都有广袤为其先决条件，必须把广袤最先指归于物体。与此相应，笛卡尔指出这种实体的其他一切规定性，尤其是各边配置、形象、运动，都只有作为的诸样式才能得到理解，而反过来没有形象和运动的广袤却仍然可以理解。通过这种方式，他就为广袤以及广袤所描述的世界的实体性提供了证明。于是一个物体通常能在总广袤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变换这广袤在各个不同维度上的配置，同一个物体也能够以形形色色不同的形象表现出来，同一个物体可以有不同的形象而保持原先的量不变。很明显，有时它可以较长或较短、较浅，反之它也可以较宽而又较短。形象是的一种，运动也同样是，因为只要我们想到那东西有移动的位置，而不用问那能使它移动的力量，就能够把捉。如果运动是的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属性，那么为了能够经验运动的存在，就必须从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本身去从来理解运动，也就是说 必须把运动理解为单纯位移，对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进行规定，也根本用不上像力这样的东西。像硬度、重量、颜色这类规定性，纵使都排除于物质之外，物质也仍然是它所示的那样。这些规定性并不构成物质的本真存在，而且只要它们存在，就表明自身是的样式。笛卡尔是就硬度详细指明了这一点。硬度由触摸经验到。关于硬度，触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硬度的各个部分抵抗手的运动，抵抗要想推开它的动作，但是如果那个硬的，也就是说不退缩的物体移动位置的速度与要停靠在这一物体上的手移动位置的速度相同的话，就绝不会发生接触，也就经验不到硬度，于是硬度也就根本不会存在。然而却绝对看不出那些以这种速度退缩的物体会因此在任何一种程度上失掉它的物体存在。如果当物体改变了它的速度，使硬度这样的东西不可能存在，而物体却仍然保持着它的物体存在，那么硬度也就不可能属于物体这类存在者的存在了。因为说到硬度，则我们凭感官对它所知道的不外这一层，即坚硬物体的各部分在于我们的手接触时就抵抗手的运动。但是如果我们的手每次朝向它们运动时，一切物体都随着我们的手以相同的速度向后退去，我们便永不会感到硬度。可是只有傻瓜才会以为这样后退的物体因此就会失掉其所以为物体的本性。因此物体的本性并不在于硬度。同样也可以看出，我们在物体中所感到的重量、颜色以及别的同类性质，纵然都能排除于物质之外，但物质在此时依然完整无缺。由此可见，物体的本性完全不依靠这些，因此构成的存在的是气，其各边配置、形象与运动能够以各种方式进行变化的东西气，在这一切变化中始终保持如故的东西。在物体身上，这种始终保留下来的东西就是物体身上真正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一实体的实体性就是通过这种东西得到描述的。